第四十五集， 拿不到吴嘉义的直接罪证，但是审讯却还是要继续下去。 你还知道其他暗龙的客户吗？ 那不知道。吴伟涵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做了这种事当然也不希望被别人知道，所以每次吴伟涵都是单独联系我，不会让任何人知道，对其他人应该也一样。 孟昭站起身，握紧了拳头，手臂上的青筋逐渐的隆起。没想到好不容易抓到了人，却什么关键性的证据都没有拿到。孟昭只想冲到吴嘉义和吴维涵面前狠狠地把他们揍一顿，但是此刻孟昭只能将这愤怒的一拳重重地砸向郑永年的病床。砰的一声，整个病床都在颤抖。见郑永年被吓了一跳，孟昭冷笑一声，然后他站起身来，竭力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。孟昭在病房内来回的踱步，努力地回想着刚刚郑永年话中的每一个细节，以期找到其他的线索。突然孟昭停下脚步，目光锐利地看向郑永年问道： 要对照顾他儿子的老朋友们表示感谢，那天饭局除了你还有谁？ 郑永年沉默了一会儿说： 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嘉银医疗器械的李运才，还有一个是临江药业的老总任海。 临江药业，之前调查过临江药业，是因为什么事来着？ 一时没能想起来，孟昭下意识地看向了陆时琛。他看到陆时琛的神情微微一变，随即陆承泽的声音出现在了孟昭的脑海里。 临江药业你们知道吧，那是浩泽的第一大客户。浩泽当时遭遇财务危机，只能开始接手一些法务外包工作，而临江药业正是跟浩泽签订合同的第一家客户。签合同当天，临江老总任海提出的要求便是帮他朋友接手吴伟涵的校园暴力案。 是当时去找陆承泽调查赵彤那起校园暴力案件时陆承泽提供的信息，吴嘉义就是通过临江药业这个媒介让陆承泽挂名了吴伟涵的律师。 孟昭站起身，给一直在局里待命的张朝拨通了电话。 朝哥，再对比两个人，嘉银医疗器械的李运才，还有临江药业的老总任海。 孟昭没急着挂电话，等待比对结果的时候，他琢磨了一下陆时琛刚刚的那个微表情。 那天在陆承泽办公室，陆时琛也在场，也听到了临江药业的事情。刚刚那几个不可察觉的微表情代表什么？是震惊，还是说陆时琛想到了什么？ 这时张朝的声音传了过来： 对上了，暗龙客户里有这两个人没错。 超，辛苦了超哥。 哎，都不容易，我今晚就睡宿舍了啊，有事随时联系啊。 好。 孟昭挂了电话，又给局里值班的人拨去电话，让他们立刻安排人逮捕李运才和任海。挂断电话，一直郁结在胸腔的那口气总算是散了一些。孟昭虽然没有找到吴嘉义的直接罪证，但暗龙客户名单总算有了眉目。眼下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地挖出暗龙深埋地底的罪恶根基。孟昭问了郑永年最后的一个问题： 为什么选择今天逃跑？ 发布会之后我这几天一直有些不安，就想给吴嘉义打电话问问情况怎么样了。他连着几天都没接电话，我就想去他家看看。但今天下午我开车到他家附近，发现他家周围似乎已经被警方监控起来了，我就觉得离事情败露的日子已经不远了，这才想着立刻出国逃避警方的抓捕。 把他看好了，如果医生说没什么事了就尽快送回局里。 是孟队。 孟昭他们正打算走出病房时，郑永年忽然开了口： 孟警官，我这算是在赎罪吗？ 孟昭看着郑永年，那一瞬间他眼神冰冷，甚至让人不寒而栗。 十几岁的小姑娘 还没你女儿大。如果你是其中一位女孩的父亲，你能不能把这算作是一种赎罪？在你踏入黑暗的这一刻，你就永远无法得到救赎。 郑永年沉默了几秒，戴着手铐的两只手微微抬起来，捂住了自己的脸。 我是该死，我该死啊！ 突然，郑永年一头撞向了旁边的墙壁。 我该死啊！ 但是因为刚刚受过伤，他的身体已经使不出多少力气，额头虽然鲜血直流，却也没有丧失意识。看护的警察立刻上前控制住他，并且迅速地叫来医生。 你就一辈子活在愧疚与自责中吧。 孟昭说完走出了病房，陆时琛也回头看了郑永年一眼，那目光落在郑永年的脸上停留了两秒钟，似乎在观察他的表情。但是陆时琛没有说话，他转身跟上了孟昭。出了门，孟昭做了一个深呼吸，似乎想把自己的愤怒呼出去。 终于审完了。郑永年虽然也是个混蛋，但和吴嘉义、吴威寒多少有点不一样，起码还值得愧疚。 陆时琛想到郑永年最后的那个表情，继而又想到了一些别的，然后重复道： 愧疚。 孟昭没在意地为他解释了一句， 就是说为自己所做的事而内心煎熬痛苦。 你刚刚的意思是你会因为郑永年的愧疚而原谅他？ 原谅？有些事啊，永远都不可能原谅。 陆时琛没有再说话，似乎陷入到某种思索之中，和孟昭并排向外走。室外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小雨星，他们走出大厅，微凉的雨星落到脸上，让人觉得挺舒服。孟昭对着夜色深吸了一口气，活动了一下肩颈。 走吧，陆顾问，总算能吃上饭了。小周，跟我们一起。 哦，我不去了，晚上都吃了。昭哥，你把我捎回警局，我回去整理一下刚刚的口供。 嗯，行。 这时孟昭的手机又震起来，他拿出手机还没说话呢，周奇阳先出了声。 不会吧，是不是又有新情况了？ 是一串陌生的号码。孟昭把电话接通了。 喂，你是？ 警官，我是朱文秀的儿子，我到国内了，现在在河州，刚下飞机，怎么去找你们啊？ 你是朱文秀的儿子？你具体位置在哪儿？周围有什么标志？我立刻联系机场分局接你，你不要乱动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 车子开往市局，挡风玻璃上不一会儿就落满了雨星，雨刷隔一会儿滑动一下，视野由模糊一次次变得清晰。周奇阳百思不得其解， 朱文秀的儿子怎么忽然回国了？那他之前失联又是因为什么？ 现在想也想不出什么眉目，已经让人兵去接人了。河州到明潭也就两个小时车程，一会儿就能当面问清楚了。 啊，哎呀，这雨越下越大呀！哎，你们看天气预报没？说近两天会有大到暴雨。 是吗？下雨的时候最适合在家睡觉，我们赶在暴雨之前把这案子结了。 赵哥，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困了啊。 车子很快就到了市局大楼的门口，孟昭问周奇阳， 又没有给你带宵夜？ 带点也行，我先回去把郑永年的口供整理了。 周奇阳说着推开车门下了车。 后备箱里有伞。 哎呀，不拿了。哎，雨不大，没事儿。 仪表盘旁边的电子钟上11:59变成了0点。孟昭打着方向盘倒车，他看了一眼陆时琛。 虽然平时的陆时琛就不是一个话多的人，但回来这一路上他显得出奇的沉默。 是因为郑永年吗？难道刚刚郑永年所表现出的那种愧疚的情感让他回想到了什么？还是因为祝文秀的儿子忽然回国？ 孟昭又回想起在疗养院地下室陆时琛盯着祝文秀时有点奇怪的样子，孟昭总觉得有些蹊跷。 祝文秀的儿子忽然失联，现在又忽然出现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哎，想什么呢？ 陆时琛起先没说话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 我在想啊，至于什么事儿会大起来。 见陆时琛似乎不想多说，孟昭将车子开出了市局。 这个点了，一会儿还要回来继续审那两个暗龙客户，随便在周围吃点东西吧。 嗯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